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近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近方向，三元桥到北高出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周五啦，放假了。这旁边的这位怎么不吭声呢？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的状态更嗨 啊！ 你有本事用刚才在打开麦之前的状态来再给我们重新报一下。 有老白，今天老白不在家啊，是我和郭鹏两个人为大家来这个带上今天的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 哎，是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亢奋？ 因为我觉得今天是周五嘛，我们应该稍微亢奋一点，来迎接一个充满着这种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最后的一个下班的工作日，对不对啊？ 对，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现金已经累积到了2000块，但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 终于到2000了，同志们啊！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发钱的方式和以往不太一样。 嗯， 我们昨天商量一下，今天连线亲友， 什么意思？ 稍后 知道我来，你们就改变方式了吗？有这样的吗？啊， 因为你不是娱乐最王牌的锦鲤吗？ 对啊，我是锦鲤啊，所以我准备把这个白给2000块发给大家啊。 这个2000块，我们今天可以用一种反转的方式帮大家来攒钱，比如说攒到下周一的时候，可能就会有2200。 哦，哎，真的可以这样吗？ 真的啊。 哦，那也就算还好了哈。本来我是打算帮你们把这个2000块钱发出去，但既然你们不想让我当这个娱乐最王牌的锦鲤，我觉得来再把这个奖池来越弹越高，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对啦，总之你正在锁定的就是 FM 97.4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再见工作。 Goodbye Work 要开始了哈。 对，今天的 Goodbye Work 放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宇大哥的一首《小小的太阳》。 嗯， 因为趁着现在还能够看见太阳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感受一下温度吧。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 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 哼哼也出去了，太可怕了。 来自张宇《小小的太阳》， 是 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是能够坐在车里和张宇一起来 哼 唱 的 一首歌， 是吧？ 因为想唱出他那个原生态的状态还挺难的，除非你感冒了。 我承认都是月亮，不就这样吗？对吧？差不多吧。我跟你说，我今天来了，我忽然觉得我还有点小沮丧，你知道为什 么？ 本身呢，我是抱着一种叫做什么，就是散财童子，不，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娱乐最王牌锦鲤的这样一种初衷来的，对不对？结果忽然发现今天的这个题目一反转，跟我送钱没什么事儿了， 不， 我还要唱首歌。多可怕哈！ 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像开一个餐厅一样，座无虚席。然后昨天的时候，其实老白已经自领了认罚。 自领认罚吗？ 对，昨天在主播四方哥的最后一个时间段， 他唱了 吗？一首歌，对啊， 他自己唱了 《安和桥》 啊，他唱了《安和桥》啊， 对呀、啊，难度非常大 哇， 关键是他唱的还不错呢，所以今天就很期待你的表现。 什么叫关键？他唱老白平常唱的也不错啊，我跟你说，老白不在，你不要老这种说话哈。 老白有没有在听我？好了，今天虽然你是作为锦鲤，我们的这2000块钱可能会有一种另外一种的表现，但是锦鲤来了嘛，福利还是不能少的。比如说今天的王牌推荐是什么呢？你想不想拥有一顿午后暖阳的下午茶？ 你想不想为亲爱的他送上一束永不凋零的鲜花呢？ 你想不想给年迈的父母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你想不想在异地他乡能够有人带着你玩呢？你想不想啊？ 啊，我想你还是洗洗睡吧。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人保车主派对提供的福利。 是的， 时间呢，截止到10月26号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方式呢，就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够进入到抢货大军。 哎，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微信关注一下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可以进入到抢货大军。我说的他都有，而且还有很多没有说的、你也可以自己去赶快感受和发现一下哈。 对，这份来自北京人保财险车主派对的惊喜，把你的耳朵叫醒了吗？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蓝绿绿，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我那个总爱强调的心灵，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你迷了迷或是迷到任性，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更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像风筝拂晓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 摘取记忆，和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来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我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今天就是周五了，本周上映的新片依然没有太多特别重量级的电影。 第一句话我以为要说句什么，结果是本周没有什么太多太重量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重量不重量级呢，关键还是你看那部电影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是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过，说今天呢由杨幂主演的文艺片叫做宝贝儿正式上映了。 对， 此外呢还有两部动画电影也即将上映。 宝贝儿啊，还有两部动画电影，我们来看一下。一部呢是雪怪大冒险，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雪怪小镇，一只年轻活泼的雪人发现了以前本来以为不存在的人类，所以大脚怪们的世界因此乱了套。雪怪派人类这个设定感觉很有趣啊，人类突然感觉变成了一个大反派大魔王的感觉啊。 你知道刚才你在讲这个分享这个动画电影的情节的时候，突然间脑补了一下画面，就感觉一个油腻大叔在给小孩讲故事。 你是油腻大叔吗？我是小孩子啊。 好开玩笑了。 想玩我，开玩笑啊。 再来关注另外一部动画电影叫做无敌原始人，它讲的是一个原始部落遇到了另一个原始部落的挑衅，于是呢他们就用足球赛的形式， 好时尚的原始部落啊， 向入侵者发起了挑战。 对、 而且这部电影的配音阵容相当相当的震撼，比如说大家非常期待的抖森， 汤姆希德勒斯顿啊，另外以及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啊，这两个都是这个英国的算是这个话剧派出身的一些演员了，对不对啊？ 是的。 这部电影的剧集呢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不过呢动画风格还是粘土动画，拍摄起来很不容易，关键还要捏个足球出来，是不是？这还是挺难的， 挺难度挺大的，所以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自己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下。虽然呢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无敌原始人的原声带，我确实没有找到，但是我找到了另外一首歌，也是很带感的，是来自 OCT， 出自无敌破坏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来听听看。 mirror's ready to shin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learn how to fly. Can I see you again? Let's all city. 今天我们的娱乐床牌是娱乐哼一路啊，碰见一首歌就哼一首歌哈。 因为就是分享两部动画电影，然后再分享一首 OCT 的歌曲，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合的。因为他们也为很多动画经典剧作献身过，比如说《疯狂原始人》。 嗯， 而且最近的 OCT 也是要来北京看演唱会了。 来问你个问题 ，OCT 乐队当中一共有几个人？ 哎，五个人。 错，一个人。很有意思，他所有的那种配器啊，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人弄的，然后自己还号称自己是一个人的乐队，你知道吗？ 哦，原来是这个道理。 是猫头音乐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All City，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王牌推荐哈。 对， 接下来是一个，不懂你的黑色幽默的戏剧。 哦，蒋公的面子嘛。 是。 在本周六日呢，将会在海淀剧院上演了。 哎， 这部话剧呢，本来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习作，没想到在2012年演出之后呢，就成为话剧界的一匹黑马。 太厉害了，而且呢，他这几年呢是六度进京，甚至呢是漂洋过海去了外国去巡演。 嗯， 今年再度回到北京演出，现在仍然是一票难求哈。 争面 大学生有的时候真的，他们的这个由于这个思想是最奔放的时候，所以呢写出戏剧是非常厉害的。你知道曹禺的《雷雨》 对， 就是大四时候写的 哦。 从然后呢，但一生的其他的在剧作呢，再没有超过这部戏的，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推荐这一部黑色幽默喜剧，叫做《蒋公的面子》啊。 对， 来，另外关注一个舞台方面的演出，是本周六10月20号《嗨你好2018》卢鑫玉浩相声专场的巡演北京站呢，会在北展剧场上演。 对，卢鑫和王浩哈。 嗯。 是被誉为是相声新势力，他们在2016年的东方卫视的《笑傲江湖》的舞台当中呢，是获得过年度的总冠军，而且呢，在《欢乐总动员》以及《欢乐喜剧人》等综艺节目当中也有过一些上佳的表现了哈。 啊哈，所以呢，在巡演的上海站的演出当中呢，他们俩把这个传统的相声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就是现场融入了很多街舞啊、rap 啊、流行歌曲，还有 B-box 等等等等很多流行的元素。 这还是相声吗？ 就是 新派相声。 对，最近新上映的那个综艺节目叫《相声新人》， 对， 其中就会融合了很多这个不一样的元素进去，比如说还有公式代入， 对对，公式相声，博士相声，对不对哈？ 所以说到这个融入了很多流行元素，不妨我们来，借着这个机会听一首比较抒情的 rap 风的歌曲。 其实我们也算是这个跨界组合的这种 DJ 了， 怎么了？ 哼哼型 DJ 哈。好了，来哼一下这首歌曲哈， 来自魏冰月的这首《Don't Turn Around》。 找到了你哟，像迷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出口，他拖后才发现并没人在此等候，再说服自己可能需要再往前走。 But baby， 我给的时间已经足够，又何必花费精力就别再想以后，把孤岛掀起之后又再次回过身逃跑，不用对我表告 And I don't care about you爱是大脑凶毒不分时间，瞬间停止后又回到起点，把你当作个思索才自私的留在我身边，准备返回之前快走远。 都怪我擅自遇见你，让心跳多了几十下，玩着欲擒故纵的把戏，假装又说了句痴话，没准备我的见面礼对你来说像多了一只马，其实我也不愿骗你，还是让我说句实话， I'm sorry 让你的被侵略，装备花藏背后香槟，你的态度像是对音乐温柔旋律在你钢琴，丢下了所有的工作专心的为你费心血，我的一切谁都不通过，除非他们也叫我冰月。 Oh my head， 天的妹妹为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 party 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铃铃铃，下课啦！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下课了，各位，我是郭鹏。 就很长时间没有听到那个下课铃声，然后到周五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欢脱啊，每到上学的周五都会特别的不一样。 就是早晨我在做早上音秀的时候，旁边是中华小曲郭靖宇嘛，一到晚上呢做娱乐最王牌的旁边是中华音效郭艾科。 好了好了， 零零零， 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Okay.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人保的广告语，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就是我来重温一下。 好的。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哇，好， 哎， 棒！ 听了这么久，真的没让您白听。 嗯。 因为今天就是人保直销车险的答谢日。 答谢。 嗯。 哎，有我的份吗？ 必须啊！ 白给2000块没我的份了，这个我一定要抢到哈。 就是大家都有份儿。 嗯。 因为时间呢会截止到10月26号之前，都是人保车主派对的时间，而且百万福利派过瘾。 是什么福利呢？ 就不仅是洗车打蜡这种车务福利， 嗯， 还有鲜花蛋糕这种生活福利，而且就连出境租车还有办理签证， 嗯， 还有驾照翻译这种旅行的福利都会有。 哦，很厉害啊。所以现在大家要竖起你的耳朵来参与的方式大家要记好了，微信关注一下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车主派对就能够进入到抢货大军。 对， 你抢到了什么？赶快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晒一晒，好不好啊？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 地灵的杰。 稍后呢，我们晒一波货吧，来听 Honey Honey。 你的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梦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玻璃几朵在下个假期，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 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得晚了需要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奔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 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王牌关注的最新内容，就是关于这周五马上已经上映的宝贝儿。 OK， 我们来看一下宝贝儿啊。上次呢，跟大家说到一个梗呢，如果是你到广东来说这部片子，应该这么说：宝贝乙，那个儿一样发出来哈，乙就是儿就是乙的意思，好不好？ 对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影片呢，是杨幂主演的文艺电影啊，跟她以前演过的电影电视剧相比呢，这其实不是什么大制作，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热门的 IP， 是 而是一部以弃婴和先天残障为主题的文艺电影。 对，所以说作为当今流量小花的代表，杨幂能够对这样一部电影比较感兴趣还是挺难得的。而且这部电影早些时候呢曾经亮相过很多电影节，比如说 多伦多电影节， 以及还有 西班牙的圣巴斯蒂安电影节， 还有 平遥电影节。 对，在这些电影节当中都收到过不少的好评。所以呢这部电影是很有可能是杨幂作为演员可以拿得出手的一部作品了。 其实你好好想一想，杨幂是86年出生的，前不久呢刚刚过完32岁的生日，对不对？所以到这个阶段呢，很多流量明星或者小花就开始考虑，我怎么能够向演技派方面去转型呢？ 对， 否则可能就会消耗自己的一部分的观众缘。我其实可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四大天王的时期当时是不是啊？然后呢？当时他们几个早期是不是都是以歌唱来出道的，对不对？后来呢，慢慢都开始向电影方面去转型。 对， 而前两天你看，如果你看到了郭富城的《无双》的话，你会惊叹他现在演技真的非常好。但实际上他的那个坎儿呢，是当年拍这个 C 加侦探之后才开始转向现在这种演技的成熟期的。 是的， 早期还是比较喜欢干瞪眼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哈？ 对对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最近主演那个创业时代的杨颖 Angelababy， 就是被很多观众嘲笑说演戏有三宝，皱眉瞪眼撅嘴。这部电视剧也是因为演技尴尬而遭到了差评， 很多人呢说这部戏的这个女一被女二完全压倒哈，也有这么一种说法了。 对，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宝贝儿对杨幂来说呢更像是一个机会了。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导演跟他的互动，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导演刘杰呢是一个很强调演员要忘掉自我进入角色的导演啊，他应该不是方法派，是体验派的导演。 对对 对， 对， 对，方法派就是认为这时候我就是演一下，体验派就是我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内心才行啊。 张艺谋就是这样的， 是 张艺谋就是属于那个当年拍《金陵十三钗》的时候选择了倪妮的时候，就花费了2年的时间在她身上。就是其实，在《金陵十三钗》那13个人出现的那一瞬间的那一幕走舞台啊，然后从头到尾他们其实拍过了33遍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比较重视对演员的真实体验的，对不对？ 是的。 但对于杨幂来说呢，长期拍摄太多都是商业化的项目，所以呢，你像罗杰导演举了个例子，他刚刚来片场的时候演10条都能演得一模一样，这就是演拍这个电视剧啊，对，养成一种习惯。为什么？因为前后要需要剪辑嘛。 对，就是为了让不同的机位可以无缝链接，所以他需要这样的高效或者说职业化的一种表演方式。但是刘杰导演就所要做的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他把所有的这些习惯都磨掉， 对， 然后设身处地的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体会。 所以这部影片你知道杨幂拍了多久？他前前后后呢吃过杀青饭以后，后来想想哎有的地方拍的不好，又回来补拍，重拍了2次，花掉了一共9个月的时间啊。 这9个月够拍2部电影了， 是 是吧？ 所以还挺厉害的啊。 对，而且在片 场的这个导演绝对不允许说有人去照顾他，就是总让他一个人就这么待着，静静的待着， 在街边晾着啊。 对，他也基本上说不给他一些任何鼓励， 嗯， 因为这个角色的状态就是需要一直被人打压，然后让他完全忘掉自己是啊，我是个明星。 你看，所以呢，最后所有的这一切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嗯， 因为最后呈现出的效果呢，很多观众还是给予了肯定，而且对于演员来说呢，用演技去赢得观众的尊重，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职业所应该带来的一些内涵，对不对？ 是的，所以呢，特别今天，因为说到这个话题，就想到了薛之谦的这首《演员》就是说所有的演员的这些素养真的不要忘记了， 嗯， 不要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开玩笑说 Angelababy 那个演技有三道，嗯， 那其实呢我觉得演技这个东西呢，嗯，在《演员》这首歌曲当中第一句就够了， 简单点， 简单点啊，来听听看，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都有个期限，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爱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 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趴体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不畏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各位好，我是郭鹏。 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的呈现方式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因为今天刚才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一个亲友反打模式。 今天的模式我确实不太清楚，所以请你给大家好好来这个公布一下，然后呢我作为公证人员在旁边来听一下好不好。 就是今天呢就是帮大家来挣钱了。 嗯， 就是好饭不怕等嘛，这个2000块早晚也是你们的对不对，再多那么200块我相信大家也应该不会拒绝。 嗯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可能会连线两位我们身边的好朋友，比如说第一位可能听到的就是老白的声音。 我以为是谁，哪位老朋友。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本来是每天到这个点的时候该公布今天育儿题了。嗯，今天不一样的是今天没有育儿题，但是 还是有人发来了不是，并且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所以但是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大家。嗯，大家现在回复锦鲤两个字可以收到一张图片啊。 锦鲤是吧？ 对，锦鲤。 okay, 你干嘛这么高兴？ 因为我没有告诉你这个秘密 啊。是吗？好吧，好。我看到这张图片以后，我的心情就是跟刚才这个 Charlie Puth 这首歌曲是一样的。You make me suffer， 一定要发5个啊！什么时候这张照片到你手里的啊？ 就是我无意当中得到了你这张照片之后，我就觉得哎，还挺有惊喜的。 我跟你说，就是 而且刚才 人生不能有太多丑照，而且我觉得我未来的星途基本就一片暗淡了，因为其他人的丑照还都在自己手里握着。 嗯， 但是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握有我大量的丑照了。具体如何丑，大家可以发一下“锦鲤”两个字。 所以就是真的交友要谨慎。然后不小心我得到你这张照片之后呢，我就刚才分享这个宝贝儿，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说。流浪小花就坐在我旁边。 流浪小花就是刚才在念杨幂的资讯和 Angelababy， 然后现在 想到了你， 小花变成了我是吗？ 是，大家现在可以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回复锦鲤就得到一张我的流量小花的照片。哎呀， 今天没有预热题啊，今天是反打环节。就是来帮大家来挣钱的。 OK， 就是说稍后我们可能会连线白杰和静宇两个人，分别连线他们。嗯，他们如果在这个答题环节取胜的话呢，就是我们给他发100块。 嗯，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就是他们给我们发100块。 那希望他们都没答对，然后下一周呢，大家都可以拿到2200块，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 哦，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最新 news 最快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功德寺桥到香白旗桥，民粹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东北二环、东北三环、东北五环外环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继续锁定娱乐最王牌，这里马上就是期待的白给百块的连线时间了。 Hello， 我是郭鹏，我已经被网坏了。 就是我看到听众就是说所用不用其极啊，就我们为了把这个钱不发出去， 我觉得你真的是为了 不 让，关键是不让我发钱也就算了，还让我唱歌也就算了，还发了我一张村口小芳头上戴菊花的照片。 你知道你现在获得了另外一个称号， 叫什么？ 我刚才叫你流量小花， 对， 有人现在叫你流浪小花， 流浪。 就觉得你刚才那个造型应该值得出去转一转，流浪一下。 头上还真有朵花，哎，不过我看到大家的回复以后呢，我倒心情倒是大好了一些，因为发现主流的评价呢，基本都是我瘦了，或者呢说是这个这张照片其实显得还挺好看的。 哎呀， 果然跟早晨的节奏有点不一样啊。 主要还是 P 的好嘛， 对 ，P 的什么 P 的好，什么乱七八糟的，别把真话说出来啊。 好吧，今天我们没有预热题的这个环节，当然呢，我们稍后的白给百块是一个反转的环节， 哎，是的， 就是要连线老白和静宇两个人，然后让他们来分别答题。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要是他们答错了，我们就会问他们要100块钱，然后叠加到我们这个奖池当中。 那也就是下周一到底是多少钱？ 有可能如果两个人都答错的话，下周一就是2200。 哦 ，OK， 好的，那我们期待一下2200。 但是有的很多朋友就在担心说，那如果他们俩都答对了， 那变成1800了是吧？ 不影响，不影响，下周再怎么着也是2000。 这钱先让艾科垫上啊。 来，先来听歌。 你的眼睛和你说话的语气，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 己，随着日子点滴成默契。你的举手和你投足言语，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 因为遇见你那天起，生命开始更加有趣，就连呼吸的气体。 来自 Elva 萧亚轩和胡彦斌的作品， 嗯， 当然百给百块正在进行当中，然后我们的第一位出场选手已经在 跃跃欲试了哈， 在门口等候着了， 来 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哎，是我吗？ 哎， 啊，好开心。 如果你一开始不跟我说的话， 娱乐做安排吗？ 哎，请问 我吗？ 请问你贵姓？请问你贵姓？这位先生啊， 啊，你好，你好，你好， 嗯，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黑啊。 啊，这就是今天在 好老黑先生。那我们今天请老黑先生来跟我们参与答题互动，好不好？ 就是我们那个娱乐做王牌，你已经锁定时间，我看了一下，挺久了。然后， 啊，对对，我真的很喜欢你们节目的。 对，第一次接听到我们的电话，啊，有没有感觉到很激动啊？ 没有。 好了，不要演了， 哎， 老白。 紧张紧张，哎呀呀，哎，今天就是轮到我自己来了，是不是？ 对，就来拷问你了。所以今天要 啊，各位听友，哎，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杰，我现在在这个台州啊，在一个这个出差过程当中啊，嗯，但是接到这个电话呢，我非常的紧张，因为规则好像是据说是告诉我说，如果我要答错的话，是怎么样？ 要返给我们一百块， 返给一百块。 昨天我们不是就是按常理来说，今天我们应该发送2000块钱的红包，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答错的话，你要在这个奖池当中多投入100块钱。 喂啊，我信号不太好。哎喂，哎哈， 信号不好的正是时候啊。哎，那你准备好答题了吗？啊 ，OK OK， 加油， 了解。好，加油加油。 请听题， 好，第一题，北京文化艺术中心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季的演出季于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来举行。参演的剧目呢是《凤凰阿嘉与火山神》，讲述的是一个生命轮回、万物兴衰的故事，用曲折动人的情节演绎了凤凰涅槃的现实意义。那请听题，请问凤凰是古代传说当中的百鸟之王吗？ 是不是呢？是不是呢？ 对，是不是呢？ 是。 是，哎，第一题感觉回答还挺轻松的啊！ 我要特别客套的说，哎，有备而来啊！ 黑先生，感觉还不错。 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你们问什么，我紧张，就生怕那个凉凉的音乐响起，知道吗？ 好了，赶快啊！ 来， 期待下凉凉，快！ 老白，老白，下一个，这个接下来这道问题呢，是要给你普及一个常识，你要听清楚了。 好， 明天啊， 放马过来。 明天啊，就是世界骨质疏松日。记住了吗？ 这是什么日？ 哎呦， 请问啊，补钙是预防骨质疏松的基本措施吗？太简单了吧？ 是。 哎，感觉还不错、啊。 哎，今天给我的题都这么简单吗？ 对呀、 啊。 啊，今天那个还是一站到底，别高兴太早。 补钙这个啊，对，我们今天没有第三道题反转或者是一半这个这个事儿啊。啊， 对，我天天补钙，我跟你说，我就还补脑，那么可能答不对啊。 今天就是你的节日。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哈、啊。老黑先生，请听题啊。这个三国时期有一位谋士叫庞统，请问他是曹操这边的人吗？ 是，不是？ 确定？再说一遍。 不是， 不是，好。哎，还不错、啊。 嘿 这题我觉得比较简单，真的啊。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站到底的环节啊，哎、加油。第四题，历史上有很多英雄都有一匹宝马，请问三国名将赵云的坐骑是赵夜玉狮子吗？这道题对于他来说太简单了吧？ 什么什么玩意儿？ 对呀、啊，这是什么题？ 你蒙一个吧。 不是。 啊、好舒爽。 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个音效这么好听过，你知道吗？就是哎， 我跟你说，我都没有听清楚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赵什么什么什么狮子都出来了。 所以从这一刻，你才能感受到说啊、哎哦，原来很多听友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一些听觉的障碍的。 而且比较紧张是吧？哈， 对对，因为而且我现在旁边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啊。对对对， 好 所以老白不管怎么说，你要投入100块钱到我们的奖池当中啊。 对，所以下周我们已经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没有接通静云的电话，就是2100块了。谢谢老白的奉献。 哎，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在哪里？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请关注公众账号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稍后我们的黄红包等着你啊。 好好好，那我真的是要给100吗？ 对、啊、 真的是要给， 当然 你要真的给还给我们100块。对， 你直接发到我的微信。 懂什么叫你懂什么叫雪上加霜吗？ 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早安音乐秀。 皮一下很开心， 太皮了，黑先生。 OK， 来代班不容易，谢谢辛苦啦。 拜拜 拜 姐，哎， 拜， 旅途一路顺风，拜拜啊。 我们来稍后期待一下静瑜的表现。 梦的城市爱如此的迂回，这还要等多久啊？近又还远，现在的我该如何能够进你最深的心？也要多久有些花会晚开，多久有些人要等待，多一句话 baby 那一句话 baby 要 关于爱的定义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送给你们。这边我看到了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说呀， 老黑太逗了， 各种 各种观众啊， 真的，而且还有人给我们支招说稍后要考进什么类型的题。 那我们还是压抑一下，一会儿真的考察好了好不好？ 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吧。就是刚才老白的表现也是印证了，就很多听众在答题的过程当中确实会存在一些心理紧张啊。 刚才那个不是老白，老黑答题我觉得就是还挺紧张的啊。 你们都是戏精出身的。好了，要走开，稍后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It's DJ Jackie's Showtime. 有请史上最大方的制作人、主持人白洁。 不要再说什么阳光帅气、英俊潇洒，最佳主持人、十佳 DJ 都是过去。我要实实在在为你们送点福利，而且绝不手软，绝不心疼。 而 Crazy 每周一至周五17点娱乐最王牌，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都会每天送出100元现金红包，甚至累积更多。 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快 100、200、300、400、 500、600， 我敢送，你敢不敢来 ？Oh my God！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100, it's for free, and let's go.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一下稍后静怡的表现吧。他现在好像已经在线上了。 我还准备装作不认识他，你直接来的是静怡的表现，来看看他是不是静怡。嗨，你好。 Hello。 喂。哎。所以今天给我的机会很难吗？ 哎， 你好，这位朋友，您贵姓啊？ 你都说静怡要进来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所以下午一个双排，如果难为我们的话。 哎，静怡这位，哎，这位同学，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答案跟刚才那个黑先生是一样 的，因为黑先生最喜欢的节目也是早安音乐秀来的啊。 你们是在娱乐双排给早安音乐秀一直在打广告吗？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参加的这档节目的名 字， 对对对，哎，你今天参加的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做不给100块哈。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呢是，如果你答对的话呢，我们给你100块。 对， 如果你答错，你给我们100块，懂了这个规则了吗？ 这个规则已经知道了，对吧？ 我在路上的时候，听到你们已经累积到1000左了，然后我就忍不住，我说我也要参加。 啊， 我是一个听众，我应该是可以参加一下的吧？ 他为什么感觉在被子里面在说话？ 静 怡起码被子扎了。 我觉得你也太过分了吧！ 只听见鱼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吧？ 静怡，你的那个被子请摘开啊，听得有点模糊啊， 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晰。 现在 吗？现在 OK， 加油！ 那我们开始吧， 准备好了吗？ 好， 一站到底的模式，今天没有反转的环节，今天没有第三道题的反转，知道了吗？就是从第一道题答到第五道题。好，加油！ 好，第一题。最近呢，相声演员岳云鹏在微博上吐槽说吃了一碗超级贵的面，请问他吃的这一碗面是葱花面吗？ 不是。 哎，这个题能答出来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 他绝对是 蒙 的。 我蒙的，哇，厉害，来下一题，快。 第二道题，请听题。在电视剧《琅琊榜》当中，胡歌扮演的梅长苏在进京之后取了一个化名，请问这个化名是林殊吗？ 再说一遍。 嗨 ，Hello， 啊， 是还是不是？ 不是。 哎，连克两关，看来在被子里有奇效啊！ 好紧张，哎，这都是我知道那是问别人题，然后这次被别人问我题， 他俩的反应都一样，这都是我问别人题。好，下一个 题啊！ 等我插一句，我想问一下，刚刚老白是拿钱走了还是赔钱？ 没有拿走，没有拿走，黑先生没有拿走钱哈。 对， 好了，继续，我来听听下面一个题。那有一个抖音神曲是这么唱的：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为什么让我出这个题？请问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撒娇》吗？ 是。 各位听众朋友，他就有福了啊！我们今天凉凉想起了两次，是不是啊？ 是的，所以呢，进入稍后我们这个白给100块的这个平台，就期待你发来100块钱现金。 真的没有什么反转的机会吗？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就是我们这个环节就是为了大家来谋一下福利。 我教你一招，你可以去问老黑再要100块。 好，但是我有要求，就是100块我转给你们，但是你们要拆成19块9的小红包去我发给大家。 9个9块9。 好的，没问题。然后呢，我们这100块钱呢也是会叠加在这个下周一的节目当中。但是稍后呢，我们还会给你发一个9块9的小红包，一次鼓励一下，好吗？ 谢谢大家。哎，总算接完了，好紧张，腿都软了。 静瑜，接着看电影去吧，拜拜。 静瑜，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什么？ 拜拜。 是什么？ 娱乐对王牌。 哎，还不错啊。好了，谢谢，拜拜。 拜 拜。拜拜。什么也无所谓。 远的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是招呼招呼，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 来自 Jolene 蔡依林的什么什么。什么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那个捉妖记2的主题曲哈。 是的，我刚才在这个百给百块的环节当中，就是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爽过。 为什么？ 我就觉得恶整自己的搭档还有这个同事，有一种恶趣味在里边。 你觉得很恶趣味啊？因为我发现了今天有点抑制不住的兴奋，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啊， 所以这个环节呢我们也 会以后可以多来一下。 对、 啊、 也会做保留，就比如说选择每个周五的时候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们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发给我们100块钱现金。 倒给100块。那估计半年以后你就应该身边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了。 对，就是到时候打电话的时候大家嘟嘟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稍后就是我们全民都可以参与的音乐题，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丁杰就 OK 了啊。 嗯，不要走开，稍后回来啦。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大家好，我是刚才呢这个满头大汗的郭鹏啊。因为被发了一张照片呢，之后呢还有人误以为是老白，老白头上现在没有别花，老白在台州啊。 对，大家就回复锦鲤两个字，然后就可以收到这个今天流量小花的当红照片。 而且呢要跟大家来恭喜一下这个所有的我们正在听我们娱乐最王牌的朋友，下周一呢你的奖池已经累积到了2200块啊。 呀，真的是，所以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应该煞费苦心去做一个仪式感的东西出来。 说的那钱又不给你，哎，可今天可是把你乐坏了，你知道吗？ 开心开心开心 啊。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题当中啊，就是通过这首歌曲的前奏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就好了。 也就是今天大家还是有机会拿到9块9的小红包的，对不对啊？ 对，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准备好了吗？网速准备好了吗？还有开车的朋友注意方向盘、驾驶安全。 事儿真多。3、2、1开始。 哈哈哈哈哈哈， 应该很简单吧这题、啊、 超简单。歌名 千万不要放出来哈。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h

需要提醒的是，早晨气温低，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在冰点以下，外出要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五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870年，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了歌剧《阿依达》，作品一经上演就受到当地观众的喜爱。跌宕起伏的动人情节，鲜明立体的人物塑造，充满激情的音乐旋律，无疑成为歌剧史上少有的力作精品。10月23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将再度亮相，敬请期待。继续来看，今天张信哲黑胶大碟《歌时代二》中收录的暖心情歌《终于等到你》MV 正式上线。MV 由陈映之执导，继续以时光列车列车长为线索，在光影变换中营造出时光流转的效果，隽永而又充满质感。近来忙于全国巡演的白举纲也在今天曝光了新专辑《耳盲》里的一首歌《线》的现场版 MV。 简单的黑白色调，黑的炙热，白的纯粹，这是单色少年非黑即白的世界。而白举纲身穿黑色工体连裤装，帅气十足，在舞台上尽情释放自己的音乐能量。同样在今天发布新歌 MV 的还有张子和，《旅程》 MV 是他全新 EP 的同名主打歌曲。单曲《旅程》运用电音风格编曲，以动感舞曲的极致电音律动魅力获得了大家的喜爱，而 MV 更是将电子音乐与自然风光结合，巧妙运用节奏与画面的剪辑，律动十足。最后来看，郁可唯即将推出他的全新个人单曲《进化》，歌曲由王志平老师担纲制作人，陈丽词曲创作。郁可唯表示，这首歌由带有迷幻之感的曲风，听感新鲜的唱法，加上独立音乐女歌手陈丽的词曲创作，让整首歌曲饱含个性态度，精致难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多起事故影响，东部环路压力突出，东三环京广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国贸桥，反方向三元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晚上的18:34，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的走心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当中的片段。 来自于王朔的《与女儿书》啊。 对，在此之前呢，分享之前要和大家来说，记得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现在回复打卡两个字，一定要就是发全货了。 全货， 对， 就是不能两个字拆开发哈。 对， 就是发打卡。 前两天有个听友特别可爱，发了3遍打卡打卡打卡。 很着急，但是没有收到图片， 没有用啊。 对，现在发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张图片啦。今天分享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王朔的《与女儿书》当中的选段，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在宇宙洪流中受到我们的邀请，欣然下车，来到人间。我们这个家投入到我们的怀中，每一个瞬间都是一幅画，美好的死亡那一刻也是如此。 你是从画上下来的，我们都是，我们为人之前都是在画中，永恒是一幅无涯的壁画，我们是其中的一抹颜色。 风吹来的花瓣纷飞在屋檐下，你说过你喜欢那样火红的花，风一吹就发芽，满山都映红了，可是你已看不见那样的鲜艳了。一朵朵的思念静静开满山崖，你的笑你的爱黑白在那一刹，那一夜梦见你，你说你想我了，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坚强啊。望着花又开，红得像你的脸，送一束给你无尽 两脚花又开，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属于那种与世无争的感觉。 嗯，是这样吗？ 对，而且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是出自王朔的《与女儿书》当中的一个选段。 嗯， 现在呢，大家回复打开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段文字当中的其中一句话，上面是这样说的：永恒是一幅无涯的壁画，我们是其中的一抹颜色。 所以这张图片制作的还是蛮辛苦的，是不是艾科？ 哎，对对对、啊 瞬间戳穿啊， 每天在这个环节当中，你知道我都要煞费苦心的去 营造一种氛围、啊、 没有，就是从听众的留言当中选择一张图片来制作一下、 嗯、 当然今天的这张图片呢是出自我自己的相册中、 嗯、嗨， 因为这是建外大街14号望出去的景色。 嗯嗯，还挺好看的，你别说， 也比较符合现在这个天气状况吧？应该 对， 就是现在望向窗外，应该是已经看不太见太阳了。 虽然我们俩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也并不知道这一切啊。 嗯，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呢，我们觉得我们刚才经历了什么呢？刚才经历了这个倒给100块啊，然后呢，经历了很多，比如说到来贴图片 啊，流量小花贴图片锦鲤嘛， 就是， 对不对哈？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还是有很多惊喜的。 对，然后呢， 稍后还会有更多的惊喜。 没想到我的噩梦还没有结束，啊。 对对对，没有结束的，所以稍后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大家先耐住性子等一下，等一个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的主播私房歌分享时间段。 嗯，各位好，我是郭鹏。 对，我是艾科。今天呢，郭鹏要带来另外一个礼物了。 今天呢，主播私房歌我原来理解呢，就是带来一首自己觉得好听的歌。 嗯， 就呢，这周呢带了两期的这个娱乐最王牌，不仅呢是让我们锦鲤的这种称号不仅不胫而走，但是也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好运气以外，今天还呢附上了一张流浪小花的图片，对吧？ 但我觉得你今天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运气啊，因为下一周一的时候，我们就这个现金叠加到2200了。 嗯。 一下突然猛涨200块钱， 哦，猛涨是有多猛？但是我觉得，就是前天跟大家说到那个，当时准备说要跟大家唱首歌嘛 ，Autumn Leaves ，我觉得今天还是，算是跟大家重新来昨日重现一下， 啊，所以你现在先唱歌还是先推荐歌曲？ 先唱歌吧，因为这首歌相对来说呢，可以跟大家先简单说两句，因为 Autumn Leaves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法国的相送歌曲， 是 一出道以后就是得到了全球所有地方人的喜爱啊。 对，我也特别喜欢。 但是呢，它会比较。相对比较悲一点点，他准确地把握住了秋天的有点悲凉的这个情绪。 嗯， 如果放到最后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结尾是不是让大家有点稍有点那样，对不对？ 凄凉哈。 哎，对，现在来唱了，好不好？ 所以准备好了吗？ 我也豁出去了。对，这周什么方言歌曲啊，什么唱的比较垮的歌曲，啊，也不计其数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会帮我挽回一程，对不对？ 啊，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嗯， 马上就是迎来的是郭鹏现唱时间段。准备好你们的弹幕了吗？三、二、一 ，Autumn Leaves 来自郭鹏的版本。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red and gold.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ing, the sunburned hand I used to hold. B 段 Since you went away.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they'll hear a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怎么样？ 真的还不错，因为就是唱外文歌曲很难去把握出它的一个基调。 我还在基调里。 哎呦呦呦！Autumn leaves， 你会给郭鹏这首亲自演绎的歌曲打几分呢？ 不要打9分以下，谢谢。 你是内心是拒绝的是吧？Gary 好像像您买来的粉丝一样，他说9.9分，继续啦。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ing, summer's end we used to know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now here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谢谢各位 哎呀真的不错 啊！ 这首歌曲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叫做 Autumn Leaves、 嗯、 它其中其实提到了 Winter 冬天就是刚才你的演绎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冬天就感觉提前进入到了冬天的节奏感 就有一种瑟瑟发抖的感觉对吗 没有演绎的还是不错了就是有很多我们的弹幕上面就发了信息说哎、嗯、郭鹏的声音很好听啊很有磁性啊 这个谢谢大家的夸奖啊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早就应该得到的赞誉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早晨唱歌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好奇怪啊 就很紧绷因为早上这个声还没开没完全开 这首歌曲也是爵士名曲了、哦、我自己相对来说也有感触一些你早晨有的时候唱情歌你知道吧啊、 嗯、所以 就有的时候看见静瑜呢就是总是觉得瑟瑟发抖 为什么就害怕他是吧 就是他好像就是啊对中华小曲库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啊、就会有一种觉得说 PK 不过的感觉、 那并没有、 哦、 下次我还要赢他好吧 好了 Autumn Leaves 分享过之后呢、嗯、然后接下来继续来推荐一首今天的主播私房歌 刚才呢我是自己唱了一首歌曲嘛算是献丑了哈、嗯、那如果大家以后喜欢听的话下次我再来代班的时候我们再提前准备一下好吧 你看你看我就说我们这个饭店座无虚席吧 但是呢下面这首歌曲呢我只说三个关键词第一是陶喆第二是阿卡贝拉也就是人声无伴奏合唱 是的 第三个是 R&B 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望春风来给你看 有夜无伴秀人的青红的边吹那七八回白出街就少年的五年了的味道像个人注定想要问你怕歹势心爱乱 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 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哎嘿，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主播私房歌推荐好歌的时间段了。 哎，是的，无事一身轻了 啊， 跟我的关有关系的环节都全部走完了，嘿， 接下来就到我来推荐了。 是，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叫做《爱的箴言》， 很熟悉。 这首歌曲其实被不同的人演绎过不同的版本。 你准备什么时候演绎啊？ 你这句话问到我了。 对， 然后呢，就这首歌曲，我猛然之间发现郑钧也重新编曲过《爱的箴言》，所以今天特别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因为特别喜欢郑钧的那种创作在幻想当中的感觉， 钢铁之嗓啊， 比如说回到拉萨，所以来自郑钧的《爱的箴言》，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记得关注白金 FM， 给我打个分。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 这个版本通过郑钧的重新演绎《爱的箴言》，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总之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有种背景音乐的感觉啊，因为前半段其实他是唱的比较娓娓道来，《爱的箴言》慢慢的诉说什么是爱，然后后来就是很高亢， 就现在这段啊。那个二重唱有没有发现啊？ 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郑钧版本的《爱的箴言》。第二首歌曲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 你前面不要加这么多定语啊！ 叫做 J. Clifford。 J. Clifford 啊， 对，所以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他们的歌曲，今天分享另外一首《Still So Far Away》。看那夜空。